第143集 A 楼七层有被困群众。六人顺着楼梯往上爬，七层的温度之高达到了每上一步台阶体感都会有变化的程度，这种现象十分罕见，证明七层的火比他们从外部观察的还要猛烈得多。为避免七层没水，他们把六楼的两只水枪带了上去。铺设水带是需要长期训练的技能，其中以跨楼层立地铺设难度最高，要确保水带牺牲最少的程度达到最大的利用率。多一个拐角，水压和喷射速度就会减弱几分，多一次绕行，水能触及的范围就小上一圈。水枪就是他们在火场的武器，武器作用发挥越大，胜利的可能在越大。七层楼道里的消防栓只有一个能用，仁义不敢让战士进去找消防栓，很有可能迷路，有三挺水枪勉强够用了。打开安全出口的门，猛浪的热辐射像会吃人的鬼，烧灼着人的意志力，仁义甚至被迫后退了两步，太热了，根本进不去。孙定义把测温仪伸了进去， 靠，外面都快800度了，那火场里面至少2000了。 仁义蹲在地上犹豫了，为节省氧气，他们都脱下了面罩，楼道里也有烟，但蹲下身勉强可以呼吸。 人队，怎么办？这个温度肯定不能进了，热到这种程度，恐怕离燃爆不远了。 如果燃爆了，上面的楼层可能就保不住了。咱们把四周的窗户都敲了怎么样？分散一下火力，窗户都敲了，火肯定顺着窗户往上走，那结果还不是一样的？ 陈队，群众转移情况如何？ 上面有酒店，有写字楼，受困人员至少有200-300人，楼层又高，加大了搜索难度，一时半会儿转移不完，你们能把火势控住吗？ 水炮何时能就位？ 我正要跟你说，水炮很快就位。 现在七层已经进不去人了，但如果有水炮，我们可以试试。 这门水炮听你调派。不仅如此，严爵那边还腾出来一支高压水枪。 太好了，刘辉，就按你说的，把四周的窗户都敲了，这样火场中心温度能降下来，有了水炮可以暂时压制火势往上走，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放下卷帘门。 火场进不去，破窗只能由外面的战士配合。仁义联系了一下高格，确认他们已经完成任务返回地面，于是让他带队利用云梯破坏七层东西两面的窗户。很快的，水炮开始冲击连廊火，没过多久高格也再次完成任务，火势开始被东西窗户分流。严爵亲自带着一支水枪，通过举高平台停在西楼七侧，将水射进楼内。但火场温度不会一下子就降下来，他们只能等着。等了约5分钟，孙定义再次测温，温度果然降下来了。 好，进去。 等一下，人队，咱们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，可李萨不知道，他第一次进火场，不该一下子就进这么危险的。 训练的时候我哪次没跟你们在一起，我知道里面是什么样。 训练和实战天壤之别，而且你是女的，你的体能已经快到极限了。 刘班长，我的体能到没到极限，我应该比你更清楚。 你以为我在跟你抬杠吗？你 别吵了，浪费时间。李萨刚刚在六层协助我放下卷帘门，他有他的优势，而且他的氧气应该是所有人里最足的。 空气瓶的容量都是一样的，但每个人的消耗速度却不一样。简单来说，体积、运动量、情绪起伏决定了氧气消耗的多寡。李萨天生有体积优势，运动量又低于男消防员，而且刚才在六层他至少有近2分钟没有使用空壶。 对，我还剩下23%。 咱们人手不足，这个时候要相信战友，走吧。 仁义戴上面具，推开安全出口门，弯着腰进入了火场。他已经对环境和方位有了感觉，带着其他人径直往北走。七楼是整个 B 楼燃烧最剧烈最充分的，等于从 A 楼烧过来的无处上升的怒火全都堆积在了七楼，而七楼刚好是卖图书、玩具、体育用品的，摊位多密集，什么都是可燃物。他们边走边用水枪开路，实在开不了的路只能绕行，时间大半消耗在了路上。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战术，火场温度虽然大幅下降，但也只是下降到了不至于把人活烹了的程度。高温渗透了每个人的毛孔，让他们有一种自己已经熟了的错觉。热辐射的灼烤就是不见血的凌迟，那种痛 从各个角度啃食着他们的灵肉，他们不停地气喘和咳嗽，弯着腰走路又十分消耗体力，到最后他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在爬。仁义知道这种环境他们撑不了几分钟，成败就在此一举，如果两分钟之内还是不能找到卷帘门，他只能宣告任务失败，趁着还有体力尽快撤退。就在他们艰难爬行的时候，陈小飞焦急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： 仁义，仁义， 在 危楼七层有被困群众，好像是一对父子被困在连廊附近。 什么 ？A 楼？A 楼不是没有人了吗？ 可能是没来得及撤的保安，因为西侧楼体间距和角度的问题，举高平台无法靠近连廊，必须把车开到北面。但现在40多辆消防车和10几辆洒水车全都卡着位，不好挪动。严爵说，至少需要6-7分钟，那对父子肯定等不到平台了。仁义，现在你们是唯一可能救他们的人。 A 楼都烧了，快一个小时了，居然还有人活着。 是，我们快要到达连廊了。 仁义加快速度往前爬去，六人凭着强大的意志力，顶着趋近肉体极限的痛苦，终于到达了北一门。连廊依稀可见，但还没看到那对父子。 刘慧、丁琴、小蔡，你们水枪支援，李萨，你守着手闸，一旦我们救援成功，马上放下卷帘门。孙定义，和我过去看看。 是。 仁义和孙定义小跑到连廊，终于在大火中看到对面有人。他的求救声被风与火反复撕扯，显得那么的微弱。他身上已经多处严重烧伤，但怀里还紧紧护着一个已经昏迷的孩子。 救命！救救我儿子！救命啊！ 男子夹杂着痛苦和绝望的嘶喊声，刺痛了每个人的神经。此时连廊的火被水炮压制着，燃烧并不猛烈，但他要通过就必须关掉水炮。 陈队，我看到他们了，先把水炮关了。 连廊上有很多摊位，关掉水炮火势马上又会起来，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往返。 明白。 人队，过去太危险了。 哎呀，但人得救啊。 仁义看着那一段连廊和对面汹涌燃烧的大楼，他很害怕。是人都会害怕，那是一栋已经在立体燃烧的大楼能无情吞没靠近他的一切。他无法想象那位父亲是怎么在这样的地狱里挣扎活到现在，并跑出来向他们求救的。一个全副武装的职业消防员都未必能做到，也许想要保护自己幼子的力量比自己的求生欲还要更加强大。